锵锵三人行，哎呦，这个王蒙老师观察力入微啊，一来这儿一坐就说咱这是黑道节目， 哎，都是黑 道，黑道，哎，我们导演也观察力入微啊， 是， 一看说，哎，怎么王蒙老师瘦了这么多？ 瘦了就是，咱说是。这个衣服稍微紧一点的，不是，如果要是穿一个西服，穿一个中山服，或者穿一个中式的这个外衣呢，就显得富态一点。 您是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块儿还在吗？原来在北戴河旁边展示， 还行， 哎，我倒是想跟您这个讲讲，您说这个像您这个岁数的人， 是 身体上会有经常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就拿我个人来说啊，我这个今年呢，一个是比较明显呢，耳朵开始有点背，哎，有时候我跟那个家属啊，跟孩子一块儿在看一个电视剧吧，人家都听清楚那话呀，我听不清楚。 哦。 哎，还有人安慰我说这个是长寿的象征。说因为你耳朵背，就是你想听见的话你就听听了。哎，有时候我在家里头睡觉啊，这个楼上啊叮当叮当什么走路啊，我爱人们就说，哎呀，吵，昨天晚上吵得很呢，哟，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耳背也不见得是 天下太平。 眼睛花也有， 那也眼不见为净。 他这个他就是白内障。 哦， 因为我呀，原来你看，虽然我是近视眼，我从很小就戴眼镜了，可是我矫正以后的视力，俩眼都到1.5啊。 哦， 现在连1.0都相当困难了，对，所以这个毛病肯定是有。 但我看啊，他们讲的就医学上讲啊，就很多老年人的心理，你像咱们呢，没有进入到人家的心呢，很难理解。大家说体贴老年人，说老年人经常有时候会有自卑。自卑心理， 是， 比如说这个，你看，我像我这岁数很难想到，就他会觉得自己身体不行， 对， 他会怕，甚至怕年轻人觉得自己体弱多病， 对， 他有时候会，但是我觉得这种心理在这强人王猛身上不存在， 没有，那个我觉得，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人老啊，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是不是？起码说明我还这个。运气还不错吧，或者是精神也还挺好。 嗯。 否则你就轮不到你老，你就没了这事儿。 老应该是运气。 您说是不是？ 没错没错。 我记得您好像是不是自传里边提过一句，就说您女儿说过说的，您是因为什么事情感叹说的，哎呀，我怎么没英年早逝呢？ 不是，他是这样。哦。就是。我听说有一位也比我年岁更大的这么一位一个朋友吧， 嗯， 他呢在一个活动里头啊发表啊比较尖锐的意见，比较严重的意见，他讲的那些话呀都非常的刺激，都非常刺激， 嗯， 可是呢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了，大家呢听话的人呢就不没有注意听他的话。而研究他那领带，咱们说过这个，就领带上啊，他有那喝汤喝的掉的，滴滴滴滴滴滴。我记得你还说过，说你就爱这个喝汤， 滴滴拉拉， 滴滴拉拉，滴滴拉拉这个。 嗯。 后来我就说，我说这个咱别笑话人家，说咱们要不夭折的话，咱们都有喝汤漏。从嘴里漏出来的那 天，就是很多都是泡沫滴漏。 这个时候，就是王老师的女儿就说了一句：“说爸爸，您还想着夭折呢？ 对啊， 晚了， 来不及了。” 哎呦，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毕竟啊，是往医院恐怕打交道的就越来越多。 是 最近呢，我还是想问问说，王老师想聊什么？ 嗯、 哎，您这一聊就跟老百姓一条心。我一听，就是最近陪家里一位亲属， 是 去北。北京的医院看病， 哎， 您讲讲。 不是，我就是因为咱们是这样的，我平常的看病啊，我还受到一些优待， 不长待遇， 什么这个那个的，所以我确实不知道现在老百姓看病有多难。这个咱们这个医疗资源呢不够用，那个医院里头那个人之多呀，比逛庙会还多，哎，哪儿都排着长队。尤其让我看着心里头难过的呀。就是这个楼道里头，这个过道里头，全都是床，全躺着人，都在那儿低住， 在那儿那个输液都在那儿输液呢。 嗯， 哎，就是我的这位亲属也是先整整一夜在过道里头，因为你找不着这个住不进去，那病床啊都是满的，没有说是哪个地方有现成的病床，你都得要等好几天。哎，另外就是门诊的这个医生啊，那个太辛苦了。啊，他们说他有时候一天能看60多个，这个 60多个算少的。 对，后来别人跟我说60多个算少的，看100多个都有。 没错， 能看100多个吗？ 哎呦，几分钟一个。 对， 甚至他们讲这个很多医院里的大夫啊，有一个就是说憋尿啊跟肾结石很有关系。 对， 你去看北京，也不光北京了，就很多医生啊， 是 他这个肾结石的平均的这个发病率啊，比一般的普通人群要高。 是， 他就一直就得这么看呢、啊。 是， 所以这得两头说。 对，我也是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老师听到抱怨说医生的脾气不好，其实后来你去医院跑一跑，你就知道他太难了， 他 不断的要，而且接触的大量的都是病人，你要想想，你要是一天的工作从早到晚，你们的凤凰，比如周围全是病人，你心情怎么样，对吧？然后我也就说这个病床到处都是，我也是今年夏天去了一趟长春，他们那个长春那个医院，据说是全国都是床位最多，好像有3万多张病床还是多少，就带我去参观了一下。我倒不是去看病，但是我一看，哎呦，那里边就像您说这个打点滴的人，每个人都自己打。就没有那么多的医生或者护士来给你打，你知道吗？就是一大，完全是那个病人全是大厅里边，从这头看那头，很多人就自己拿着那瓶子，就到这种地步。 不过王老师，我觉得您倒还真是老老实实啊。 是 这个，因为要照我在北京的朋友，比如像您这个部级干部啊，或者说家里有人看病啊，一般已经习惯就说你在北京看病啊，得找人。 对， 你找个人啊，马上就不一样了。 不，我也找人，我不是不找，也有很多人关心我。 嗯， 但是他这个总体的这个情况啊，你都亲眼经历啊。比如说他，我再找人，他不可能单给我开一部电梯吧？ 电梯怎么？ 你走到电梯那儿，哗，你看那人。 对。 你再找人的话啊，好，我这儿有车把我送到的医院门口，这车进不去啊，那医院门口光排的就放车的，他没地儿啊，也是。 哎呦， 是不是？您我已经享受了很多，就是各方面的关爱是吧？照顾优待是有的，不是没有。即使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就是说咱们这个医疗资源呢，赶不上老百姓的需要。而且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老百姓生活越高啊，你的医疗资源就越不够用。因为很简单呢， 生活越高， 不是，就是他生活的这个收入越高啊， 对， 医疗的要求高了呀。你过去农民他哪儿看病啊，就那儿忍着啊。 而且我听说就是现在就很多这个医疗就是说到这个医保啊，就分到农民身上，那钱很少，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不，甚至看到一个就是说到2007年为止之前，这个医保就比如说几百万下去了，到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人头上有的甚至说只有1分钱每个人，也许现在已经改善了，这是几年前啊，这说的肯定绝了，反正总之是很少，所以很多这个农民他的一个本能的选择就是说，如果家里出了一个大病人的话，我两条选择，一个是我要用这个就是这个去把他送到医院去，要背一屁股债，因为这个医保很低嘛，所以你就要贴进去很多钱，那最后可能这是绝症的话，人死了家里背一屁股债，那家也散了，与其家破人亡，我不如干脆就在家等死，就人亡了家不散，至少我没欠一屁股债。 嗯， 他这个很悲惨的，我听着心里非常难受，就是说这个医保太低了。 不是，你说的这是那一方面， 嗯， 但是在医院里为什么人这么多呢？他恰恰是有些生活改善了的农民，家里有点钱的农民，他也要到北京来看病。 没错， 各地来的都有。 没错， 我就因为我跟新疆的朋友多，我碰到过好几次了，就是新疆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说老王你帮着我找一个住院的地方，我这个孩子耳朵也不有个什么毛病，要把这个耳朵怎么更换，这个做一个什么手术。他把我确实吓坏了，我没有那个能力，我真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呢他说那个比较一般的手术，我就劝他，我说你不如在乌鲁木齐做，不是说我不忙我不帮忙，您说我在医院里头，我回来再把新疆的朋友都介绍医院里，我哪有那个本领、 这个在有些地方还真是、他呀，这个中国老有个这种过度集中的问题。 对 了，你比如很多他们说那个社区卫生院， 对， 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但是都集中在大医院。然后呢这个越发展，你看说是医疗水平最好的就是北京， 对， 医疗设备最好的北京最大的这个医院，病例最多，这也就造成他们就说香港医生都讲了，就说是北京的这个医生他见的病例 是 最多的， 实践经验多， 实践经验最多。但是你这样就越拥挤到你这一个地儿啊， 嗯，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所以我就有一个深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咱们呢除了盖很多纪念性的啊，那个是这个代表二十一世纪的那个伟大建筑以外，咱们是不是也还要多盖点这个医院，多盖点病床病房，老百姓有这个要求。而且老百姓在这方面啊，我说的是另一面了，有很多人，你说的是那个特别困难等死的，这是一种情况，也还有一种他多少有一点能力，他在看病的时候他是不惜一切代价。 没错没错， 这人家里的，比如真正出来一个病人，他又小有小康的这种情况，那花十万就十万。就包括我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都告诉我，老王我已经准备了20万块钱，都把这话说了，说那意思不是说是来了这儿， 没错， 这都知道，没有现成给你看病的那一说。 对， 他掏得了这个钱，但是还买不到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了，他是， 对，而且这经理他确实觉得我要把这个我的家人送到最好的医院，他就往这大城市跑。 是， 那这个效应怎么办呢？您说多建一些医院，建在小乡镇上，但是他不去呢，他认为那乡村医生水平不够。 我亲眼呢，我跟你说，我都看到过这个，就是可能他是小有发家吧，财富吧，他带着他母亲来看一个比较危难的一个重症。重症头给他母亲办手续，要这个高级的病房，完全自费的病房。然后到那儿以后，医院说你要先交这个，比如说要交押金，要先交几万块钱。他说交这么点还行，多交一点。他表达的是他对母亲的这种孝心呢、 是， 说我们这儿有护工啊，说你可以有护工啊，护理的工人， 对， 护理工人是按天算的，比如说一天是多少钱，比如说很多地方一天是100块钱，我去的一个医院说一天是90块钱，这位朋友呢马上就说了，这儿这么便宜，我要三个护工。 对， 不就。他的那种心情啊，我就特别理解。他听说他的自己的母亲得了重病，他恨不得把他的全部财产就用到他娘身上。这真是中国人的这个 没笑。我体会过，因为我母亲前些年这个脑溢血啊，那还真的是，你说用什么最好的？ 对。 这个药啊，那当时我们家是在石家庄的这个医院，说哎呀，这叫找北京的大夫，就跟我们的刘海若看病的和林峰的大夫的这个身边的人，然后说啊，他就说现在有一种什么药，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就是输这种药啊，可以把这个脑溢血这个血块这个消解啊，达到最好的效果。确实我妈妈现在恢复得非常好 啊， 就是他的，你说人的脑子啊，我发现真有意思，他一个这个地方啊有个负责语言的部分， 对， 但是他甚至这个血块凝结的地方啊更具体到一个负责名词的部分， 是，哎呦， 他就叫 这个，我 就是外文， 这叫什么，他当时暂时的病情严重的时候，就说 跟语言学有关了， 没错，跟你讲王老师，就是名词性失语，就是这个人呢、完了之后就是说什么话都正常，只是说到 名词， 说不是也说出来，说所有的名词的时候啊、都是倒着的， 颠倒。 比如说杯子，他就拿个纸杯来，比如说他管我叫涛文，但是他自己以为他叫的是文涛， 但是你看现在连这个我妈妈也颠倒过来，就正过来了，恢复得很好，跟这种药啊很有关系。 那是 那当时就是说，我就发现了，连钱都问都不问呢。那好啊，那这各个就是 你要这时候计较钱的话，你大逆不道啊，你不孝啊，你是。 所以要不说人家讲啊，说医疗这个事儿你要商业化呀，可真是太不对等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从这方面来讲，你真的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呀。嗯，你说这个， 但是呢，我同时呢还有另外的经验，什么经验呢？因为我还有我亲属也多，亲戚也多，有个亲戚的孩子，他是啊在医科大学啊，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很难找工作，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这么多人在看病，你这人员你也支持不上，可是为什么不吸收新的人呢？为什么不能扩大医院的规模？不，为什么不能够减少就具体到每一个某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身上的那个负担？很简单吧，你比如你一天看100个病人，你要是同样的同一个科系的，这来了一个都是看耳鼻喉的，那来了一个看耳鼻喉的，起码他能帮着你看40个，你看60个，他看40个。 但是大家 都想不懂了， 都想专科，都想找专家，都想找那个名医。 可是您要不带徒弟，他什么时候出来这专家呢？ 对，您说的这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普遍的，怎么会医学院毕业的？那他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咱们这个硬件，就是这个医院不够， 我不 还是说医生不够，这两回事儿。再加上比如有些科系。是属于一种比相对前沿的，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朋友哈，他是还专门去英国去学了一种心理，他是学心理的，最后就具体到就是心理分析了，是一种看心理治疗的。但是这在中国呢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因为大家从承认就是精神病是一种病，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般就是说就干脆送安定医院就算了，对吧？现在是承认其实有很多各种程度的精神病状，尤其是在这种现代生活压力之下，很多人都有病，但是他不把这看成病。所以这位朋友从英国学了最好的大学学回来以后找不着工作，没有地方要他，还真是没有。然后最后他只好就变成什么了呢？他就找了一个专业，就是说负责组织请这些国外的大牌的心理医生来中国讲学，先普及，你知道吗？就让大家认识到这是一个病，是需要治疗的。他组织这种学术会议，然后也许再过5年，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是觉得好像啊，有时候感觉资源和这个资源之间呢，就是谁也拉不着谁。就是往往这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我在香港看病，我就发现啊，当然香港人少嘛本身，但是我也感觉到啊，比如说啊，分流很重要。好比说这个病情，根据你的严重程度，你比如说在香港的公立医院呢也是，但是他一下好像就给你分流，有的人也抱怨，就要不你就去看私人医生，但是呢，如果你看公立医院呢，确实你可能等一个月都有可能，但是呢，他是根据对你的病情。因为我上次在香港不是看回急诊，我就发现，哎，他贴着一个牌子，他有一个一来啊，先给你抽血、心电图，把这些基本测试马上测了，然后就让我等。老实讲，我等了6个小时，等在急诊室等6个小时。后来我就看他有个台子，他有这个分流，就根据你的初期情况，他先判断，比如说严重危殆，等待时间他有服务承诺的，0分钟。就是然后呢次级紧急半个小时，然后再亚级紧急可能1个小时，我一看我没事，我等6个小时没人理我。但是你看 这病情挺不良的。 咱们接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啊，确实王老师讲的这个感受啊，你可以看看我们找一些北京医院，就是这种排队的这个照片啊。 那就是 你想说是排什么400-500米，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你再看下面这个排，最近这个晚间温度都接近零度啊。你知道我怎么就发现北京的医院凌晨2点你就得去排队？你再看下面啊，这就是您刚才看到的。好多这个 过道里的全都是人。 你想啊，这个我有一直就觉得，要说中国人这是能耐啊，这种抗造啊，因为啊，我记得我从小到大也是有这个体会，得病人本来就很不舒服， 对， 但是你看他却要在这个寒冷的里边等待最长的这个时间，哎呦，这个问题还真的是，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都有这个专门服务了。一旦排队这么出来，就跟买电影票那黄牛党似的，号贩子就来了。 那个那我还没碰见， 你没碰见？我上次碰见号贩子，就是个400块钱、300块钱，甚至有这号贩子，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怎么回事。他说：“你这钱给够了，我能直接带你看医生去。” 哇！ 你就说，就是这票贩子卖的号都是什么呢？100号以前的，你要排在第400位的，你有诱惑力吗？你是这个 号贩子，那就是说他两天前就已经在那儿， 对，他一直就在那儿给你排着，他拿这号， 对， 这就给医疗资源的这种分配啊， 是， 对， 他这种资源分配上如果有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他就出现这个，出现号贩子，出现黄牛，出现甚至解渴其他的各种的情况。其实我们对医啊医疗这东西我们并不怎么了解， 是 我最近因为陪这个家属看病考的次数多一点，我深深感觉到自己实际是医盲，很多我们日常议论的各种关于医疗的一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现在我个人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是不是可以再多盖点医院，或者医院呢，你把这个楼层再加高一点，再多招一点医生，是吧？你再多这个看病的时候，是不是别一个人要是一天看个百十个，那玩意儿他耽容易耽误事儿啊。 没错，就像 你比如你到那以后，他没有时间，你说两句以后，你说两句他看啊，有时候甚至人有这种反应，可是我说这话绝不是埋怨医生，说这病人的所谓嘱咐啊还没诉完，他已经药方已经开好了，他请下一个， 没错， 因为你跟他说了，他听着啰啰嗦，你耽误的时间， 没错没错。 说实话，这种情况我在美国看病也经常感觉到，就这个医生他那可能真的是跟钱，他那每一分钟都是钱算出来的，那美国医生也是有名的，就特别的快。